Thank you. Thank you. 上界皆当作皆当那个常住不住他念皆当皆大开皆作皆般的大开，如来遍界上界诸佛来住，上界皆当作皆常那个常住不住他念皆当皆大开皆作皆般的大开，如来遍界上界诸佛来住，上界皆当作皆常那个常住不住他念皆当。大开见所及般的大，如来遍界三界诸佛来住。刚天拉吉根吉多伽那绕过修萨本殿真真的切切迦波根吉罗赞扎塞达迦波那的里修苏苏顶吉南迦新地遍地顶吉迦喇嘛吉别达罗迭别僧那么行住都颠簸揭揭干迦住。世界经典皆为罗哲多盖桑那为金角林世松这边半截拉面这边不同的真不等等一望皆也那座那座当这心都别那座这座座感谢东面对面色法也两岸也算没给这句话结果的东巴生计没等这年年结巴找个色法你们天天忙的主拉尊姐姐帮的他就对眼睛公布姐姐老尊的把拉大家三把他的眼姐姐拉妈当把天南姐姐给帕拉尊的真正的姐姐咱们都家的杀姐姐姐姐把奥托苏大给姐姐杀别给王的等当着我跟拉刚的天不了姐姐老三着我也等别宁波人都算的 You're Thank you. Thank you. la la la.